需要用心倾听。二零一八，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现在上班是为了什么呢？这问题好像很大很大，但是我相信有一些朋友是有短期目标的啊，为了实现自己的兴趣爱好、职业梦想，为了挣钱、兼而有之等等。当然还有一些更实际的，我的公司要上市了啊，我目前是去的一个准上市公司，我的梦想就是公司上市我也能够分一杯羹。那最近这两天啊，大家都在关注一家公司，小米公司啊，他们在香港要进行 IPO 啊，打算在香港上市，有可能成为今年在香港市场当中募集资金最大的一家公司。那有人说了，小米公司当中前1000号员工未来可能实现财务自由啊，前100号员工那可能就会是啊亿万的富翁啊等等啊，我们不谈这么拜金的一个话题啊，有钱是很好，但是呢，不能仅仅为了钱。但是呢，有些人呢会因为钱而心生苦恼，比如说我了解到一些人啊，公司要上市了，可是呢，在上市之前他离开了，没有拿到公司可能会分给他的股票，心里无限后悔啊，看着那些前同事现在心里充满了期待的样子。他的心里哈、是五味杂陈。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如果在职场当中做了一个选择，事后深感后悔，为此还付出了巨大的损失，这该怎么办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心理专家李建中李老师。 你好，大家好。 李老师你好。其实很多朋友呢可能多多少少知道自己公司有上各种版的计划是吧？ 对， 新三板啊，创业板 一些消息， 对，主板啊，或者说美国和港交所等等，多少会有一些这样的消息。 对， 但是呢，就是不知道公司什么时候去。 对，这个是最熬人的， 以及去不去得了。 对，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以及呢，会不会给自己股票，这都是不确定的哈。 对 对，但如果说在这些不确定的条件下自己离职了。事后公司又上市了，可能跟你原来一样的同事都分到了一定的股票，心里开始后悔了，这该怎么办？关键是他后悔了， 关键就是后悔了。 对， 没错。其实像这种呢，你想他原来你走之前啊，就已经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了，对吧？因为有的公司你知道做了多少年，他也不会上市，能不能上市，有没有希望上市，其实你走的时候也大概是有个数的，有个希望的。你只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上。也就是说你当时做这个选择的时候，这个可能性就已经存在。那当初你为什么选择要放弃？是原来那个机会更吸引你， 啊，比如说我跳到那个可能会更快上市的公司是吧？哦，那你就没什么可后悔。 我去了一个更好的。 但是跳过去之后，可能后面他上市失败，你 对，就是去了之后发现不如现在这个，或者说他现在这家公司哈，上市了，可能就比我要去的那个新公司要好很多了。 对，对对对啊、哦，所以应该是回头想一想你。当年当初做的这个选择是出于什么、 出于什么 啊、是为了得到什么更好的发展啊、比如说有的人是他直接从很好的公司就辞职出来我自己单干啊、我也知道我单干有可能失败啊、创业嘛就有可能一无所有都有可能啊、但是我还乐意因为这是我的理想我愿意去做哦、我不在乎那个齐全不齐全或者其他的东西那你有你的情怀你有你的理想你奔那个而去的那你也不会后悔、我即使失去我早就准备好要失去了、这种他也不后悔、那你就要看你当初是为了什么去的 好、如果他失去的只是枷锁就在这公司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是的 啊，我寻求了自由、 对 那么可能你这个时候再回过头去想象啊，原来当时带着枷锁还能够领巨额的回报，多好啊！这个时候好像心里就有点问题了吧？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从后悔的角度来说，因为你是当时你承受不了啊。其实你刚才提到的情况就有出现，比如说整个公司很好啊，但是有可能你那个直接的主管对你不好，也有可能对吧有时候两个人不对付他对你不好呢你受不了了时间长你受不了所以你想辞职、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是因为你当时你就受不了了有的人呢就是你对我再不好反正我都得忍着就是你刚才说的、我就等着上市、你来吧我都忍着、但有的人受不了他的本身的情绪比如说他本来就有抑郁的倾向呀他本来就有焦虑的问题呀那这种本来就有情绪有心理的一些影响的话呢就再多一点他就受不了了 那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当下我们经过了合理的分析那么日后就不要再去后悔 对实际上是没有也后悔也没有意义， 也没有意义。 对对对，你顶多是可以总结经验哈、就是我做了这个事情，但是出现了一些结果不是我期待的，那我可以总结经验，然后我以后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因为我以后还得面临我要不要辞职，以后呢还得面临这种问题啊。 您的意思是说，总结经验就是当时考虑的是否周全？ 对对对， 对吧？ 对 那么即使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打底呀、但是还是经不起这种巨大的这种财富的差距对自己的刺激就是哎呀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看着我原来的同事一下子可能就暴富了我这个心里不爽 对 那怎么办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一部分就是这种你能有可能会上市的呢你辞职之前你就知道了你当时受不了要辞职啊肯定那个点呢就是你很受不了了就好是吧就好像举个例子 你没有熬到上市那一天 啊、你就是不是你就熬不到那一天 熬不到了你的极限已经到了 对你那时候你已经极限了啊可能有的人我还可以承受更多但对你呢你已经吃不下了 啊所以也不要事后诸葛亮 啊 说我那时候再忍一忍就好了 对 实际上你在当时当地和当时的这种心智各种因素的影响下那个时候你的选择就是一种自然的选择 对 存在即合理的选择 没错你当时呢如果就是从心理承受上能力来说你当时可能就承受不了更多了再加一根稻草就不行了 啊、 那你得认因为我当时就受不了了但有的人我还可以放一吨稻草、那我就还可以忍着、 您说的这个确实也是就是可能你每一次做出的选择甭管是正确还是错误的都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你所能做出的 对 一个选择 你当时也知道有可能能上市但是那个压力你当时就已经承受不住了 哎，这么一说的话好像心里就会舒服一些了、 相对 我已经做到 当时的最好了， 尽力了， 尽力了， 对吧？ 我没有说扔骰子来决定，靠天来决定，没有。 对对对， 那么我还是经过了一番思考，即使我这方法论也好，或者是方向错了也好，但是也是我自己的选择。 是的，是的。 好，我们下面来看几个案例啊，这些案例呢也都和公司要上市有关。这位朋友说，我在这家公司做了3年多了，公司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产品在业内也比较有名气，我就是看好它的未来才进来的。当时应聘的时候呢是数据分析师，后面随着我的分析能力以及预测能力的提升，产品得到越来越多的客户认可，老板给我升了职。虽然升了职，但是薪资啊却没有涨。随着业务量的增大，工作量也越来越大，公司啊为了控制人力成本也不肯多招人。这样呢平摊到每个老员工的工作量就越来越大。每次手下的人和我提加薪的事情，我只能跟他们说啊，好好干吧，公司不会亏待你们的。但是这样的话说多了，人也会有免疫力的呀。没多久，手下的员工就一个一个辞职了，他们去了更好的公司，薪资也翻了3倍，而我还留在原处。大概是老板看到了现在的情况，有一天开了全公司的动员大会，意思就是说现在公司啊正在和各方面的投资公司谈引资的事，投资人非常看好公司的业务，因此公司打算啊在未来一段时间上市，希望大家各司其职，多努力为公司创造价值，到时候优秀的员工就有机会成为核心员工，成为合伙人，拿股份等等。老板的这番话呀大大的振奋人心，确实半年多的时间，即使拿着比同行低的工资，也没有人再提出辞职。老板为了能够顺利上市，对公司的结构啊、业务啊进行了3次大改，每次员工都从这个部门转移到另外一个部门接触新的工作，不到2个月呢又回到原点，搞得人心浮躁，没有心情做事情。终于又开了第3次动员大会，说距离上市期限还有半年啊，但是老板开完会之后员工都辞职了，公司的普通员工走了15个，管理层走了4个，管理层也就8个。老板很郁闷啊，前景这么光明，为什么还要辞职呢？啊，这是怎么了呢？哎，我也很郁闷。那他要不要走呢？这老板好像总是在画大饼，是吧？ 嗯。 当然上市这事儿呢也不是老板一人说了算， 对， 很难。 他事实上啊、也有很多变数，不是他完全能控制的啊、他不是一个人能控制的，有很多因素啊， 是 包括有时候政策的调整啊，这些因素都有啊。 你包括今年这个 A 股 IPO 不也是很多公司撤回了申请 啊？对啊， 还有一些公司被否了吗？ 对对对， 所以你像那个递交了申请的公司肯定是准备了很长时间， 很长时间 了，包括相关的机构也进行了辅导很长时间，最后他撤回了，你说这员工怎么想，我要不要走呢？ 对对对，而且你也不能怪老板，老板也很想上，就是有些因素他解决不了才上不了的。 最想上的就是老板 啊，对呀、啊，最 其实最想上的是他。 没错， 他的目标可能比你们要这个更精准一点， 对，没错，他最急切。 那么是吧？这都走了，老板肯定不能走啊。 对，自己的公司。 那么作为员工来说，该怎么来想呢？怎么想才不至于啊、遗憾呢？ 这个如果是你从一些其他公司的成长来说，其实也是很常见的事情来的。如果说遗憾，要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啊，你只能是说，我来看我自己的判断水平到什么程度，对吧？如果我判断错了，那我得认栽啊、我就因为我判断错了嘛，对吧？如果我判断对了呢，哎，那我就得到了我想要的啊、其实这种太多了，一些创业公司啊，包括淘宝啊，就当年创业的创始人其实也有很多走了，但是他当时他就觉得你可能发展不了，他要走嘛，那也算是你判断错了，对吧？如果你判断准了说以后他肯定会上市做这么大，那谁还走啊？就没人走了、 所以就是 如果预测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的话， 对， 那人人都会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 没错。买股票啊，是吧？啊，这些你如果有这么强的能力，那你早就能挣很多钱了。那如果我判断错了，那也得认，也不要后悔，因为我现在的水平，我的预测，你可能比如说我预测你做不下去了， 嗯， 那你辞职，啊，后来人家上市了呢，你就要认命说，哎，我当时判断错了，哈，我到底哪错了呢？我可以重新总结经验啊，但后悔是没有用的， 嗯。可以认命， 对，可以认命， 可以反思， 哎， 但后悔没有意义， 哎，后悔没有意义。嗯、其实实际上是考虑你当时的你的判断的水平， 嗯， 哦，你当时可能也许还年轻，哦，对吧？那时候创淘宝网的时候，你有些创始人也很年轻啊，那时候他判断不了那么多，他觉得很悲观，所以他走了。这也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除了当时当地自己的判断能力或者说各种分析能力之外，也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也有， 因为既然这个事情是这么难以把握的一件事情， 嗯， 以各种能力来进行预测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对， 那终归还有一些要靠运气去解决吧。 对，有一些人他就是我喜欢，哎，我就继续在那做，嗯，就可能薪水又低一点，或者是我看不到那个前景，但是我喜欢做这个事情， 嗯， 啊，可能他就能坚持下来。 对，对，这也是情怀， 哎，也是情怀 啊。情怀有的时候呢，他就不是那么的理性了啊。我说的理性就是说，刚才您说的各种分析来做判断， 对对对对， 他就不是那样了。情怀。啊，这是一个因素，一个变量啊， 嗯， 再加上我说的这个运气的成分， 运气成分，没错。 其实如果说到后两者的话，是不是就不太让人产生后悔的心理？就比如说运气吧， 嗯， 啊，我今天在路上没有捡到钱， 对， 我不会特别后悔， 你也不会后悔，对，啊， 或者我捡到了十块钱。 是， 我不会后悔，说我怎么没捡到一百呢？ 人家还有捡巨款的呢，对吧？ 对，我跟他比又差远，好像就是关于自己运气这个事儿吧。 嗯， 一般情况下大家不会太后悔，就是不会产生这种后悔的心理。 没错， 或者说遗憾的心理不会。 对，因为它完全不可控嘛，完全是老天爷给的。 对， 哦，它不像我对工作的判断，好像它有我自己可控的部分。 对， 这个时候我们才容易后悔， 才容易后悔。 哎，你完全不受自己控制的，其实那因为你完全不受控嘛，我也就承受着就好了， 嗯， 对吧？我就生长在地球里，没有长在别的星球，那你还能怎么样？ 嗯， 那我就接受了，对吧？就 是，所以你在做每一次选择的时候，多少也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也有， 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不会让自己那么的后悔。 是的，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嗯， 我们经常说的是命运一次又一次的对他。后面大家可以续，是吧？ 是是是。 就如果老是做了一个选择，或遇到一些这样的事情，对自己的结果都不好， 嗯， 就开始怀疑自己了，怀疑人生了，怀疑命运对他不公了。哎，这种事情如果多了的话，其实对自己的自信心打击也挺大的。您怎么来看？这种运气老不好。 这个说起来是有一定的心理学的影响，性格的影响。 自己暗示自己吗？ 决定命运，对。 性格决定命运。嗯， 当然有些是反复出现的，尤其是反复出现的。 啊， 如果只是一次呢，哎，不好说，也许就是命运。 嗯。 但是反复出现的话呢，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我在这个公司，哦，后来我跳槽了，哎，他上市了，然后你换了另一个公司，他 又 出现一次，好， 哦， 哎，还真有，对，但是这个呢，本身它是跟你的一种性格也是有关系的， 嗯， 哦，因为你可能一个是一般都有你焦虑和你不明确你到底要做什么，好，哦，比如说我会。冲着经济利益去的， 嗯， 那可能我来到这个公司之后，他暂时的利益有可能没有那么好， 嗯， 哦，可能那个公司会更好， 嗯， 对吧？那如果你是为了短期的这个利益去的呢，有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别的公司来挖你，你就走了， 嗯， 哦，而不是我本身很想做，我这就是我的目标，我特别喜欢做，哦，然后我就坚持做，我收入低一点，我也愿意做。然后你可能才会坚持到你一个这么成功的公司，嗯，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如果老在一些地方摔倒的话，除了运气的成分之外，有可能是你的性格、处事的方式、 心态、对 心态、思考问题的角度， 哎，没错， 会有一些问题。 会有一些问题，对、所以你会经常跳，经常跳可能你有可能就不断的把能上市的公司也跳掉、对， 所以怨天尤人的同时最好也要自省一下， 对，也回到自身的角度、就有什么因素是跟我自己有关的，有一些是纯粹是命运的安排，那这个我不去想它，有一些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的，尤其是重复出现的，但凡出现过三次以上的，你就一定要想是不是我身上有些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个点、 好，哎，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综合来看一下这个事儿啊、那么就是一个我们在当时认真的做了思考和判断的话，那么事后证明啊，我们已经尽力了、这是我们当时能做出的最科学的一种选择的话、 能够做的最好的选择， 在事后也不要再说我当年怎么那么傻啊？当年已经很聪明了，尽管你比现在的人自己傻。 是的，你也不断在成长嘛。 对对，另外呢，就是刚才您所谈到的，我是为了情怀做这件事情，那不要那么去算计，是吧？ 对， 我也可以欣然的去接受后面某种啊不好的一些结果，或者说呢，相对来说比较差的一些结果。第三个呢，就是如果你有了运气的这样的一种变量在里面的话呢，也会让你的心里稍微舒服一些。此外就是还是要反思一下自己，就是在以前做抉择的时候啊，会不会有一些自己性格当中的、眼界当中的能力上面的不足。 对， 这些可能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些缺点呀、或者是你容易啊在这个领域里面吃亏的一些毛病， 没错， 看能不能够有一些改进，是吧？ 没错，可以学习， 是、 对吧？就是这样。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朋友的问题啊。公司的现状就是三年多没有盈利，啊，靠老总到处融资活着，每年都有一两个月要晚发工资，今年甚至还出现了交不起物业费被停电的情况。哎，这老总也有问题。经常做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说吧，公司就五十来人，招了20个行政和客服，技术团队只剩下3到4个，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公司的性质啊，但他这么说肯定认为就是技术少了呗， 对， 他说公司准备在9月份在新三板上市，我没有任何的股份期权，我想在之前离职，但我有顾虑，我才入职半年，如果再去找工作的话，怕别的公司以为我不踏实。第二，虽然现在没有股权，但我期盼上市后能增发股份给我。他就是向左走，向右走，不知道该怎么走。现在原地踏步， 纠结了。 对，这是他的纠结，选择很纠结哈。反正目前的公司没有太多的前途，这是他刚才的事实所描述的，是吧？一是没挣钱，二管理上好像有点混乱，是吧？对，还可能出现财务危机，哎，就这样的公司还要上市。 对，好，但是你看他同时他也怀疑自己的判断， 就万一有一天好了呢？ 啊，对，是不是我没有看到他好的部分啊？他可能是我看到公司一些问题，他自己也有点犹豫，是不是公司还有好的部分我没有看到，对吧？如果你非常肯定，那你早就走了，你可能3个月还没有变成正式员工你就走了，是吧？你有3个月的时间了解说啊，都这么乱，物业费都交不了了，你如果很肯定的判断，即使判断错了，你很肯定的判断，你也可能也选择走了。 就是说如果他说的就是事实，而且是全部的事实，那这样的公司有什么意义呢？至少从现在的角度来分析是没有留下去的理由的。 没错， 对吧？ 对，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有他的担心未来的地方了，比如说现在看起来就已经很不堪了， 但万一他融到资啊，万一他又找一个好的项目啊，未来呢确实也不好说啊。现在做的很差，以后就一定很差也不一定哦，对吧？也有很多公司刚开始确实很差，但后面他做成了做大了，也确实是有可能。 但我想这里面有个概率的问题， 对， 就是现在很差的公司，未来很好的概率会非常低。 嗯，对， 你就想一下这个成绩的逆袭吧。原来成绩不好的同学他突然有一天是吧考得特别好，这种几率有多少？你要不要把自己搭进去搏一把？ 对，就看嘛。其实你包括还是拿马云这个例子来说，他原来淘宝网刚开始做的时候也不怎么样， 嗯， 对吧？你就做个黄页，中国黄页，就刚开始业务量那些也很一般，但后边慢慢的发展到淘宝啊，然后支付宝啊，其他做出来他才变得这么好。要不然刚开始为什么还有人创始人要走嘛？哦，你有一段时间他确实也是很不堪的，也很不好，哦，也是勉强维持。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啊，要看你的风险偏好。 哎，对，就看你的风险偏好，而且你喜不喜欢啊？有些人是我认准这个老板， 我认准他了，我跟着他， 哎， 死活都跟着， 我就死活都跟你，对吧？就我认准人，要不呢？有的人是我认准这个事情，我就爱干这个事情，是吧？哦，像陶布斯，他就爱做这个手机这个触屏，啊，其实触屏还不是他发明的，是诺基亚发明的， 陶布斯。 乔布斯 啊，乔布斯，我以为又出了一个继贾布斯之后的陶布斯， 是是是， 嗯， 哦，所以呢，就但是他就喜欢，他认定了，他就坚持做，但是你以前别的人，你可能你不一定认定这个东西， 是，自己的抉择啊，自己定。 对， 好了，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要和大家说一个跟前面聊的类似的话题，就是。别人比我好怎么办？在工作当中啊，别人加薪升职，我原地踏不踏，心里嫉妒该怎么办？或者说别人嫉妒我又该怎 么办？对， 聊聊职场当中的嫉妒心理，稍后见。 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俞敏洪，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行为上会有相应的变化，对社会的了解，对自己的精神的丰富性的追求上，它是一种乐趣。只要坚持每天读2个小时的书，1个小时呢，实在不行半个小时，坚持1到2个月，你就会发现你是离不开书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

是的啊、这种一个是嫉妒呢，一般就是嫉妒身边的人， 对、 就比较近的人，你比如说比尔盖茨啊、世界首富，你不会嫉妒他，你很多时是羡慕一下就完了啊，你对他没有什么情绪，但是身边这个人，哎，你比我只是好一点，你比尔盖茨那差远了、对吧？我为什么嫉妒你啊？ 对， 但是哎，这个我们在身边。啊，这个感受才是最深切的。 那您觉得这个嫉妒的心理啊，我们探讨一些学术一点的话题，嫉妒到底是什么？它根源是什么呢？ 这个根源呢，就是一种对比，就是尤其是身边的人，对吧？你有得到，我没有。 你有我无啊，我有你优。 对，反正你就比我好。 对， 你好像得到更多的关注，从心理学，从依恋关系啊，从母婴关系这些研究上来说呢，我们最早嫉妒的就是母亲的关爱啊、 最早嫉妒的是母亲的关爱，是嫉妒爸爸呀、还是嫉妒兄弟姐妹啊？ 对，兄弟姐妹可能是更早、然后长大之后会嫉妒父母之间的、对，比如说二胎啊，老大等到老二出来，然后你们全家的注意力都去关注老二了， 对， 因为他小嘛，对吧？你都去关注他了，结果呢，那我就很失落，因为好像没人关心我了，他有我没有啊，这个时候没有涉及到什么物质啊，物质你吃的可能比老二还好，好、他只能喝点奶，对，你吃的东西才贵呢啊，但是对你。你失去的是关注和爱，你嫉妒的是这个，让你很难受，然后而且呢，你是同时要加上这种无力感啊，也就是说，这种状态你无力改变，他们就是会去关注他了，你还没办法，你甚至哭闹了还要被指责，就好像你无力去改变这一切， 让我难受，我还改变不了， 我还改变， 只能默默承受。 这个时候才最容易嫉妒。 这还是我们家的人， 还是 不是隔壁家的吧？ 最亲近的， 对 对， 我才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一想啊，就是你看人呢、他是通过这么多年进化而来的，最早其实要考虑的是两个问题，我觉得在动物当中的属性当中有两个是最根本的属性，一个就是生存。第二个就是繁衍，我觉得这是我们基因里所带的， 对 吧？一个是活下来，第二个是让我的基因传宗接代下去。 没错，没错，是的。 那么，你比如说这个嫉妒啊，刚才您谈到的这个表象就是，获得的不一样，是吧？有对比了， 有对比。 他获得的多，我获得的少。 我还无力改变， 我还改变不了这个分配的格局。那么带来的就是。他拥有的多，我拥有的少，那有一天我会不会活不下去了？ 对， 这是对比吗？ 对，从整个进化， 从进化的角度来说，或者说呢，他拥有的多，我拥有的少，他有一天把我给吃了怎么办？把我给灭了？ 对，就是一种潜在的危险， 危机感， 危机感， 危机感，是吧？当然，这种危机感也挺好的，这样我会锻炼我自己啊，或我去找食物啊，是吧？我自己去储藏食物啊。等等吧， 对，对，有一些会推动他往积极的方向去努力。 是 没错。 对我个人对嫉妒的理解，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 是的，是的。回到刚才说，小的时候，尤其是童年啊，更小的时候，那如果父母能够去关注到孩子的需要啊，比如说老大，我能理解你。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对比的失落，然后父母能够专门也抽时间去关注老大，我也留意到啊，你也需要关注，不仅是小的我要去关注你呢，我也要关注，虽然你大我还是要关注你，你也每天都有时间去陪伴这个小孩，去爱他，去对他好，去买他喜欢吃的呀，就反正你也让他高高兴兴的呢，他就不会那么嫉妒，因为他也得到了，就是

哦，这个是一直都有一种讨论，一种争论的啊。 嗯， 对。然后当然是希望我们大家是可以，我们追求物质享受这部分本身也没有错， 嗯， 哦，是吧？能条件越好，那当然更好了，哦。但是我们无论你条件物质条件好或者不好，我们都需要珍惜我们精神层面上的这种美好，哦，就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根本， 嗯。就是我们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啊， 哎， 还应该是在一个基本的框架内实现多元化。 是的，是的 啊，就是不是某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他的事业发展的路径就应该成为大家所崇拜的遵循的标杆，而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活得很精彩。 没错，你有自己的追求，这个追求未必是所谓大家都注重的物质方面， 嗯 啊，不一定啊，是吧？比如说你喜欢考古，那可能不一定能挣很多钱，但是可能很有意思，你自己做会很有意思。嗯 嗯，是，所以我觉得这种多元的价值观， 嗯 啊，应该得到倡导，或者是给予他们更宽松的环境。 对，嗯，没错。 哎，说到这儿啊，我前两天坐地铁啊，我就看到一个姑娘。拿着一张 A4 纸在那念，哎，我在地铁里拿稿子念，这种情况不多见啊。 是是是。 后来我就瞟了一眼，因为离得很近啊，哦，稿子是这么写的，什么尊敬的评委老师，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今年20几岁，我是一名律师，很高兴参加故宫博物院志愿者讲解员的选拔工作。 嗯 啊，下面我看了很多啊，因为一眼扫过去我大部分都看了。下面我来讲一讲富春山居图啊，它就后面是它的这种应聘的这个内容了。 嗯 啊，应聘这个志愿者去当这个讲解员。哎，我觉得这种价值观， 对， 就反正给我们是带来一种心意，是吧？就是你工作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可是你在你对这个社会的这种奉献上面，或者说实现你自己内心精神追求方面，也有很大的这个收获，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没错，这种情怀啊，对社会的奉献啊，嗯，这部分也是我们要提倡、大力提倡的部分。 嗯，但有的时候，你说这一部分会不会跟企业文化相冲突？比如说企业内部， 嗯， 啊，创造利润，啊，嗯，完成目标，达到绩效，会不会有冲突？就大家内心会稍微撕裂一点点。 其实一般好的企业它都是两者兼顾， 嗯， 就是利润肯定是也要啊，嗯，但是企业文化上也不能说我只要利润啊，别的什么社会正义啊、价值观这些我都不管啊。这其实这种企业一定它也做不长， 嗯 啊，一定是两边都兼顾。 嗯， 两手都要抓啊，哦，就是这个才是真正好的公司了。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不是这样的公司。 是的，是 曾经我们节目介绍过一本书啊，叫《企业中的人性面》。 嗯， 啊， 嗯， 这是一个心理学家提出来的。嗯 ，X 理论和 Y 理论啊，这个 X 理论就是，认为人有消极的工作原动力，而 Y 理论就认为人有积极的工作原动力。你怎么把结合起来？ 嗯 嗯。所以其实我倒是认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某些企业的管理方法也会某种程度上缓解或者是加剧我们的这个职场嫉妒心。 对，其实管理上就有一个货商效应。 货商， 哦，对， 怎么写？ 货顿的货，霍去病那个货， 哦， 商业的商， 商业的商，哦，什么意思呢？ 就他是个教授的名字。 哦，教授的名字。 对，就叫这个效应。他的效应呢，他就刚开始去给企业做管理，就发现那个员工的工作效率，来研究说，哎，我用什么条件可以提供员工的生产效率呢？ 嗯。 啊，后来他研究了很多之后就发现，哎呦，无论哎那个灯光调暗啦或者调亮啦，哦，那个声音比较安静啊还是吵一点，发现的员工效率都提高了。 哦。 对，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他们研究才发现说，是员工被关注了，就是他发现，我说啊，你要做这个，条件的改变，肯定你会很关注我， 嗯， 他员工就效率就增高， 嗯， 哦，就没有人关注的员工呢， 哎，它效率就保持在原来的水平。 哦， 好、哦，实际上跟你外在的那些影响没那么大，它需要你领导能不能够对他们有足够的关怀。 嗯， 哦，你如果越不你不关心他，你只是哎把那个产品生产出来就行了哈，别的我不在意你呢。 嗯， 就他生产效率就低啊、嗯，这个算是一个很好的结合。 不过我也听到一些情况啊，就是企业会让员工之间互相，不说斗啊，互相比拼啊， 有竞争嘛， 竞争关系、嗯， 尤其是销售那边、 这个、啊，是、嗯、就是让员工这个自己来，达到。一种良性竞争的这种效果，但有时候呢也变成了恶性竞争，因为人性当中也很复杂的一面。 没错没错、 出发点是好的，可是企业里面的人际关系巨复杂。 没错 啊、 没错。 那我这边还有一个案例啊，大概情况就是说他的工作越来越多，然后领导对他也越来越重视，但是呢就是别人都对他另眼相看。 嗯， 到处都是嫉妒的眼神，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就被人嫉妒该怎么办？ 对，从这个案例来说呢，他好像主要是人际关系没有做好， 哦、 包括跟领导的和同事。 领导挺认可他呀。 领导认可，但是领导好像他只是不断的给他派任务， 嗯， 他做的活越来越多啊。哦，但是跟领导之间的沟通交流和相处没有那么好。 嗯， 哦，就是你干活是一把好手，但是好像你只会默默的干活，交流很少。 嗯， 就人际关系呢，他还需要有一个沟通。 嗯， 哦，包括跟同事、跟领导。 嗯， 哦，如果这些关系比较好呢，哦，相对来说我们之间的友情在这里，他不会这种嫉妒啊，相对就。减少很多，啊，就包括刚才提到说，如果是别人嫉妒我怎么办？啊，你如果记得刚才说这种条件呢，比如说他缺少的，你知道他心理上缺少的， 你去给予 啊，对，啊，实际上你会关注到他，你会分化他，就给予他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对他的关注，啊，可能有些时候你会给他带一些小礼物啊，对他的重视啊，啊，有时候他得到了这些关注之后呢。而他对你的嫉妒啊，相对就会减少。 您这叫以德报怨啊。 也可以这么说，但一般来说哈，就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那种嫉妒那些一般不会一下子就很强烈。嗯，有些是太严重的呢，确实你这么做，人家可能也不会买你的账。 嗯，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刚开始做同事。那他不会一下子我就对你非常的嫉妒， 嗯， 啊，是你们关系呢，如果大家可以好好对待，你关注到他，关注到他的美好，但一般来说他也会回报你的美好， 嗯， 啊， 这么优秀，我们也很嫉妒， 对， 优秀者的烦恼， 对对对，没错。 好，谢谢李进忠老师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再见。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欲泰汇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